我并非一直待在这里，如果我一直不老，会让别人起疑心，于是我只能到处流浪。不过好在我可以变成任何一个我想要成为的人，这一点倒是给了我很多便利。这一次我回来，本来想要吃掉那个叫朱颜的女人的脂肪，可惜被你的白翼给破坏了我原先的计划。 女人鄙视地看着老太婆，她摸了摸手上的手镯，然后站起来，微笑地看着安宗。她走到一个较大的漆器盒子，打开盖子后微笑着说， 不过我还是有很多存货，人的脂肪很好保存，而且我并非要自己去杀人，张妈是我的得力助手。 盒子里装满了黄白色的脂肪，要多恶心就有多恶心。这种东西别说吃了，就算看上一眼也让人胃酸翻腾。安宗干脆直截了当地问， 那么你准备把我怎么样，也当肥肉存起来？ 女人身材十分曼妙，显然她很喜欢红色的衣服。她高兴地甩着裙摆，如果不是前面所说的话，她的确是非常美丽妩媚的一个女人。她看着安宗，然后对着张婆说， 你把她杀了，我不想要看到她的脸，真恶心，一个男人居然让另一个男人抱自己。对了，杀完后把脂肪取出来。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依然是微笑的。老太婆嗯了一声，就准备动手。 我靠，一个丫头一个老太就想要弄死我，这不是把我当傻子就是他们傻了。而且什么叫让男人抱，这个女人对我进行的人身攻击已经让我有一万个理由抽死她了呀。 安宗连忙往后退去，路已经被老太封掉了，要跑也跑不了。而且老太从盒子里掏出一把老式匕首，上面还有斑斑血迹，估计用这东西结果了不少人的命。老太婆露出了獠牙，整张脸与其说是人脸，不如说是脱光毛的狐狸脸。安宗看人家都动刀子了，也不能硬碰硬，马上调转苗头来个釜底抽薪。他侧身抓着那个女人，制住她之后扯下她头发上的发簪，抵住她的脖子。 哎，你别乱来啊，我抖一下就可以让你主子的脖子穿个孔。 老太婆看到她挟持了她的主人，便也没有上前，但是眼神中并没有安宗期盼的愤怒，反而冷冰冰地看着她。这让安宗感觉有些不对劲，他勒紧女人的脖子， 快给我让开，否则就让你主子去见他变态的祖先。 女人笑着看着他，干脆靠在他身上，一低头就能闻到一股油腻的令人反胃的味道。不过他是安宗唯一的保命符，就算他有狐臭都不能放。 小安哥，你这样对一个女人是不是太过分了？还有，不要以为女人就那么好对付。 安宗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腹部一阵剧痛，低头一看，那女人不知什么时候捅了他一刀，一吃痛直接滑倒在地上，血止不住地往外流，此时手上都是血。他指着那个女人憋了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女人依然笑着看他，他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一样，又产生了幻听。女人的笑声化为刺耳的念咒声，厚重的犹如是千吨重的金钟发出声音，仿佛可以把魂魄都给震飞了。他的神经开始有些麻痹，疼痛的让他的视线都模糊了起来。但是现在要是倒下去了，可能就再也没有睁开眼的机会了。他捂着自己的肚子，尽量不让肠子流出来，扶着墙壁站起来，看着那个女人。此时，他脑子里有个很奇怪的声音，主导他开口说话。其实他连喊叫都没有力气了。安宗莫名其妙地开始说一些他自己听不明白的话，但是发现这些话都是围绕身边所发生的怪事。他默默地念叨， 死亡者之泪，生 轮回之苦，老执念之怨。 女人看到他居然还能爬起来，也有些忌惮，喊着老太婆来收拾他。安宗一点点爬起来，此时他的眼前已经是一片血红，肚子不再感觉疼痛，反而是大脑在剧烈的刺痛。这种疼痛感比前面被捅那刀还要剧烈，他仿佛被活生生撕裂一样，东倒西歪的，根本顾不了还有两个人准备要杀他。他抬头看着那两个，他们都非常吃惊地看着他，手里的刀也在颤抖。他不知道怎么了，发现这两个人不再是人形，而是像一种快要化掉的蜡人，面孔扭曲又滑稽。其中一个大喊道： 张妈，杀掉他，杀掉他。 他又看向那个张妈，他仿佛也被吓傻了，女人又喊了几句，他才举着刀子向安宗冲过来。安宗连忙用手挡住，老太婆突然惨叫起来，她疯狂地吼叫着，另外一个看情况不对头就准备逃走。张妈惊慌失措地朝女人大声地喊叫，但是她的主子根本不管她的死活。安宗趁机拍掉她手里的刀子，此时他瞥到那面巨大的铜镜中映照出十分骇人的一幕，有一个黑影子握着一堆骸骨。他再看老太婆，从她的五官之中冒出阵阵的黑烟，一阵恶臭无比的味道从她的气孔中冒出来。安宗愣在那里，几乎说不出话来。他放开那个老太婆的手，她就像是一袋黑色的垃圾直接滑落到地上。他蹲下身子拨开老太婆的头发，发现早就断气了。他感觉到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从他身体里散发了出来。他再看着那面镜子，里面的依然是一团黑色的雾气，看也看不清楚，而倒在地上的只有一堆白骨。他连忙后退，捂住自己的眼睛，他的眼睛胀得要命。那个女人并没有逃走，周围开始变得十分油腻。她躲在角落里，抓着自己的脸，惊恐万分地看着安宗，仿佛安宗比她还要恐怖。安宗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并没有伤口，前面的疼痛仿佛是做梦一样。这个时候，那些盒子都在不安分地抖动，很快从那些罐子里溢出许多半透明的液体。此时墙壁上也开始大量的渗出这种东西。女人想要逃跑，但是怎么都迈不开脚步，最后只有滚下来跌到老太婆的身边。那一面巨大的镜子里映出了老太婆的白骨爪子抓着女人的脚踝，就像是一个骷髅死勾着一堆肥肉一样。她跑不了不代表安宗不能跑，安宗连忙往通道跑去。此时的房间就像是一个充满半透明脂肪的大缸子，那种油腻的臭味比前面还要让人无法忍受。现在连地板上也都是油水，根本就没办法走，走一步就会往回滑。这种感觉就像是那么多被枉死的冤魂不愿让这里所有的活人离开一样。他回头看着那个女人，她比她还要惨，那些罐子里的脂肪油水一股脑地往她身上聚集。他想要伸手求救，但是太油腻了，根本就没有办法抓住什么东西。这里彻底成了发酵过头的化学反应堆。安宗看油水越来越多，墙壁上已经滋出了一大片透明的膜，眼看着前面就是楼梯，他死命地伸手去勾前面的门把手，但是油腻的通道居然还在往下倾斜，整个人就这么滑了下去，而下面已经是一滩脂肪糊了。一个不留神，整个人就滚到房间里，浑身上下不知道沾了多少油脂。不过万幸是没有摔在那两个女人身上，否则更加恶心。渐渐的，他感觉到四周都是人，他们都蹲着身体贪婪着吃着那些脂肪。难道他身处在修罗恶鬼道吗？还想要直起身子，但是感觉身体好沉重啊，大脑里依然回荡着皱纹的声音，越念他的头越疼，最后便失去了任何的知觉。